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想当初啊，冯巩和搭档刘伟在央视春晚上表演了《虎年谈虎》等等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另外呢还荣获了全国相声大赛一等奖，得了荣誉不是吗？可这生活条件并没什么改善，一家三口啊还住在那简陋的木板房里头呢。您看，这就是一位相声名家当年生活的真实状态。那他当年这生活到底有多艰苦呢？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咱们接着说冯巩的家事。您像夏天呢，他们家这房间里头跟蒸笼似的，又热又闷。儿子呢，身上老起痱子，一出汗就疼得哇哇大哭。到了冬景天啊，房子里头没暖气，冷得跟冰窖似的。 救命啊！ 两口子把所有的被子和衣服都盖在身上，还觉得冷。那么他们这生活什么时候才得到了改善呢？接着听佳佳说。 有一次冯巩在家休息，何爱慧抱着儿子去街上晒太阳，看到马路两边那居民楼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爱慧就长叹一声啊，唉，什么时候我们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好喽。妻子的叹息让冯巩的心沉甸甸的。 那冯巩跟那单位提出要求要房子不就得了吗？ 单位每年都给员工分房子，但是冯巩呢就从来没有主动向领导提过这要求。他总觉得吧，还有同事比自己更困难，房子呢应该优先安排给人家。有同事的家属老逼着爱人向团里要房子，但爱慧也从来没有给冯巩施加过压力，这尤其让冯巩感动啊。 那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呀？ 1992年，单位终于分给冯巩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领导把钥匙交给冯巩的时候，拉着他的手说，哎呀，你的困难大家都看得见，但是你是团里这么多年来唯一没有提过要房子的人，谢谢你啊。冯巩动情地说，您别谢我，要谢就谢爱慧，他从来没有逼过我要房子。 那他老婆知道以后是什么反应啊？ 搬进新居的当天晚上，爱慧就有点不相信地说，这是我们的家吗？媳妇儿的神态让冯巩百感交集，不过是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子，却让妻子如此激动和满足，冯巩不禁流泪了。 搬进新居之后啊，因为岳父岳母在天津没人照顾，冯巩呢就把两位老人接到了北京。一大家子挤在狭小的两居室里，倒也其乐融融。可是年轻人和老人能处在一块儿吗？咱们一块儿听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两个弄潮儿》之后，接着说。 祝贺祝贺，太好了！ 咱俩在这祝贺什么呀？这 三等奖没咱俩， 太好了！ 这都什么心态？后面你过来啊！你这么说话，这合适吗？ 怎么了？ 你想获更高的奖项，这心情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这么说呀。 三等奖没咱俩，太好了。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二等奖没咱俩，你才高兴吗？ 不管怎么说呀，今年我们俩的相声不敢说让大家满意， 但明年我们保证全面出新， 我们再也不能这么站着说了， 我们准备趴着说。 我的意思是说，再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说了， 我们准备趴着喝着水说。不是，你打算说什么呢？我们不清楚。 还站着干说 啊？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 啊，讲究说学逗唱， 只要能给各位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 可是我们说了半天，您要是不乐， 那我就下去隔着您。 你说说，这么说行吗？ 一点心意都没有， 一点意思没有。 哎， 同样这段词儿，你要配上音乐， 那就叫配乐相声。那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那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如果我们说了半天您不乐，那就跟我们一块哭吧。叔叔大爷，大爷大娘们，给我来口吃的吧，我饿呀。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俩没娘的孩子吧。怎么说着说着说的就这回停吧，音乐停停啊，怎么说着说着说的旧社会去了？ 不是相声初心， 初心能这么出吗？你得赞美新生活，给人以美的享受， 美的享受。 哎， 早说呀， 是 美的享受 啊。 那行了 啊， 那咱就不搞配乐相声， 对吗？ 咱搞模特相声。 哎，不，模特。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讲究说学 逗唱，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您不乐， 不乐，我还拖。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吧停吧，就再等会儿吧，牛哥，我，咱俩是男的是女的呀？ 那他们都说是男的。 什么？不是，先把这性别搞清楚了。 男的。 能这么说吗？我跟你说啊。光有灯光音响是远远不够的， 那你的意思 你得调动一切手段为相声服务， 调动一切手段。 哎， 好， 是不是？ 那就请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 啊， 欣赏我们这段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交叉新潮相声。相声本来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所以逗唱给您欢乐还能治百病， 您一高兴您一鼓掌我们就高兴， 您不高兴你不鼓掌我跟你玩命。 吃葡萄他就应该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他就应该倒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我就想吃两个大鸭梨， 不吃鸭梨我就想吃两包花生仁， 不吃鸭梨我就想吃两个豆腐皮， 不吃豆皮我就想吃两条小金鱼， 不吃金鱼我就想吃两个大辣门， 不吃 快来呀， 不吃小黄梨，不吃黄梨我就想吃两个小铁锤， 不吃铁锤我谢谢大家的鼓励。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走进快乐合家欢，笑星故事说不完，欢迎您接着收听。这个冯巩的岳父岳母啊，关节不大好，冬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冯巩就灌上热水袋放他们这床上，让两位老人呢暖脚，这让岳父岳母挺感动的。冯巩说了一句话让他们一辈子都记得，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就是你们的儿子，照顾你们啊是应该的。那么爱慧在公公婆婆眼里头又怎么样呢？咱们来听佳佳说。 爱慧也是公公婆婆眼里的好儿媳。冯巩和父母还有他哥哥一起住在天津，因为冯巩工作忙啊，爱慧就常常一个人去天津看望他们。每年樱桃上市，爱慧自己舍不得吃，也要买一些给公公婆婆尝鲜儿。 那这逢年过节怎么办呀？ 对呀，尤其是除夕之夜，冯巩得上那央视春晚呀。爱慧就在家里把礼物准备好，等冯巩一回来，甭管多晚，一家三口赶紧开车奔天津，跟公公婆婆一起吃年夜饭。就这么一年到头，冯巩在家的时间都屈指可数，家庭的这担子就全都落在爱慧肩上了。平常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儿子，料理家务，他对生活最强烈的感受就俩字儿：忙碌。有那么一回，爱慧得了重感冒，浑身没一点儿的力气。 那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呗。 医生也这么说呀，可让爱慧为难了，觉得那怎么行呢？家里老老少少的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一歇，他们饭都吃不上。冯巩从沈阳演出回来，看见妻子那消瘦憔悴的样子，心疼地说：“媳妇儿啊，我欠别人的还可以还，欠你的一辈子都还不完。如果下辈子咱们还在一起，就让我来做女人伺候你。” 哎，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妻子啊，冯巩才能在舞台上为喜爱他的观众带来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现在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都少不了冯巩的身影。下边咱们就一块欣赏2011年春晚上冯巩、刘金山、牛莉、宋佳表演的相声剧《还钱》。 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我定的是4点见面吗？ 这都5点多了。 你说不许人堵车呀？咱不是头中午从甜筒院出来，现在能到电视台吗？是不是？这不理解万岁吗？ 来了。 后边还跟着个红马， 估计是保镖。 麦克。 远上寒山石敬霞。 霞霞。 白云深处我和他。你干什么去了？ 接了个帽子。 原想王子会公主， 却是恐龙见青蛙。 明月几时有， 抬头自己瞅。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壶二锅头。 爹 啊， 亲爹。 品种弄错了。 没错，见着钱咱都叫爹。 亲爹呀，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我妈靠他社保，我儿靠他高考，全家靠他温饱。如果要是丢了，我爸不能养老，我妈不能社保，我儿不能高考，全家不能温饱，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起早，多拉快跑，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 兄弟，你放心吧，为了你爸的养老，妈妈的社保，儿子的高考，全家的温饱，为了你不贪黑起早，不吃奶起草，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 怎么还不了啊？ 我得问清楚了，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儿丢的呀？ 你这10万块钱是哪儿捡的呀？ 你哪丢的我就哪捡的呀？ 你哪捡的我哪丢的。 这么说我是闲捡的。 我好丢的。 那就不是你的。 是我的。 是你那，别瞪眼啊。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你给我定会儿。你瞪眼我都怕你啊。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人才。 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 你天才比我人才，你不就多了个二吗？ 我怎么二了？我比划个动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嗨，这是什么？ 嗨嗨嗨，这狗熊蹭树。嗨，这是什么动作？ 这 业内叫怀中抱月。嗨，这个业内叫什么？ 这是 又抱一个月。 怎么老抱月呀？你 抱就丢了。 对，揍你老抱着。 抱着。 你等会儿。说话这女的是你什么人呢？ 他是我的保安。 哟，保安怎么穿黄衣服啊？ 皇家保安。 你这保安好大的肚子。 这是来自皇家的问候，好肚有肚。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 8月份刚生， 刚生完怎么又怀上了？ 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 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 8月份没什么好节目，都等着出来看春晚，你管得着吗你？ 一看他们俩就不是两口子。 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就是， 你要说准了就是你的。 别看那边，你敢裁吗？你要裁准了这里边是什么，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是， 你要是傻的呀，你都告诉人家来。 这还用猜吗？他都告诉我了，你这里边是儿子。 我是二傻子，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 这钱都不是他们的， 走走，还走 不能走，你上哪儿去？你 别走，干啥去？ 老公掉了， 孩子掉了， 我不是故意的， 快送医院呐！ 对， 保住孩子， 保什么孩子？你们还夹孩子这么紧啊？ 这就是我丢的包， 哎呀，你们干这玩意儿这么紧？ 那包真是我的， 怎么能证明？这里边有什么？ 10万块钱。 还有呢？ 一张名片。 对。 还有？ 还有？ 你说呀，你 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 老婆，旗杆。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黄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过不去。 过去了。 过不去。 过去了。 我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她那德行，这不我吗？您看， 一个德行。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呀？ 就是。 是。 这是10万块钱、 要搁我们手里丢喽，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打的怕贵，坐公交怕丢，只有揣着他怀里，我们行李才踏实，这叫绝密押运呐！你们可倒好，自打接了电话就没相信过我们，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就我们这个形象，我们像坏人吗？咱像吗？ 不怎么像。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同事们都说我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我们是清洁工，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我们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干净钱。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 你们真是好人， 隐藏很深的好人呐。 就我们俩是好人啊？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给他们，谢谢他们， 谢谢好人。哎， 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 不用数了，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心灵的美容师。 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你还是人黄毛好看。 别，黄毛好，黄毛看着就振奋，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奥运火炬又传递了。 咱们回家吧。 老郭。咱给人减了10万，他不返咱5000？ 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咱们走。 等会儿， 妹总， 钱我们收下了，这包您留着背吧。 这 就归我了。 再见， 再见， 再见了。 谢谢了。哎，这里面还有钱，哎，你们的10000块钱 送给你们了， 太好了！ 好什么呀？赶紧把钱还人家！你快去啊！ 等会儿找你们5000， 全给人家。 找你们1人5000。 对了，朋友们，还是咱妈说的好啊，好人一生长寿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冯巩等表演的相声剧《还钱》。冯巩啊，平常应酬特别多，因为朋友多。哎，一出去应酬啊，这爱慧在家里就提心吊胆，不放心，担心他喝酒啊，再开车出事儿。2002年啊，爱慧40岁出头吧，去驾校呢学开车，拿到了驾照，打那儿起啊，成了冯巩的专职司机。冯巩再出去应酬，爱慧呢就开车把他送到酒店，然后呢自己再回家。到了差不多吧约定的时间，再开车呢把喝得半醉的冯巩给接回来。在朋友的眼里啊，冯巩是最幸福的男人。别人喝酒回家晚了，这妻子得数了一番，责怪呀得。可是冯巩呢，享受到的却是温暖和体贴。好了，关于冯巩的爱情故事啊，今儿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为您送上一首刀郎云朵王汉仪演唱的歌曲《爱是你我》。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 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